迷迭香不仅婉约，而且有很大众的感觉。迷迭香看上去是拉丁味道十足音乐，传递出来的却是中国化的趣味。歌曲以慵懒的鼓声敲开夜的薄纱，在充满异国情调曲风的烘托下，周杰伦的唱腔变得非常的温柔。一起来听到《迷迭香》。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性感的无可救药，想象不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